岳母。 Thank you. 文要做为凭， 要是要退也要退，从来从来放不能，太快的我那要 他怒， 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我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人们走上。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、啊！ 我话还要谢我呀、啊！ 小姐请上，受我一拜。 哎，姐，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？后堂摆宴，大家同饮了，请。 请。 哎呀，这里。

痛欲身上，回家 祭祖。 哎呦，小姐爷，你哪是回家祭祖事，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，好一塔拜堂成亲呢。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 是是是， 米龙 盖 容梦 是 容。 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， 哎，刘大人请用茶。 我 不知任此假令有何见谕？ 哪日可尝粗毒风采，见你品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。果然是貌似判案呐、啊。 老大人取笑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志娘亲家，状元及第水不如花。如今是岁满一元天作罢，这真是

与他两下把汤的东回本店，三伯婆先的令四先命，前和会未央和会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。 疼 重送想念念不念，女都分不成。

呀，阴天乌的鞋，明呀明。再过两天阴天要出家了，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又要言背他啊。 东路铁线就推你不肯，他的意思而不能尽人事，就在今晚命作命归黄泉林路， 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